若望末世录第21章。随后我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与先前的地已不见了，海也没有了。我看见那新耶路撒冷圣城从天上由天主那里降下，就如一位装饰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。我听见有宝座那里有一巨大声音说，这就是天主与人同在的帐幕，他要同他们住在一起，他们要做他的人民，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天主，他要拭去他们眼上的一切泪痕，以后再也没有死亡，再也没有悲伤，没有哀嚎，没有苦楚，因为先前的都已过去了。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说，看，我已更新了一切。又说，你写下来，因为这些话都是可信而真实的。他又给我说，已完成了，我是阿尔法和奥莫加，原始和终末，我要把生命的水白白地赐给口渴的人喝，胜利者必要承受这些福分，我要做他的天主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可是为那些怯懦的、失信的、可耻的、杀人的、奸淫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以及一切撒谎的人，他们的地方是在烈火与硫磺燃烧着的坑中，这就是第二次死亡。那拿着七个满城最后七座灾祸鱼的七位天使，其中有一位来告诉我说，你来，我要把羔羊的敬佩新娘指给你看。天使就使我神魂超拔，把我带到一座又大又高的山上，将那从天上由天主那里降下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。这圣城具有天主的光荣，城的光辉好似极贵重的宝石，像水晶那么明亮的昌玉。城墙高而且大，有12座门，守门的有12位天使，门上写着以色列子民12支派的名字，东面三门，北面三门，南面三门，西面三门。城墙有12座基石，上面刻着羔羊的12位宗徒的12个名字。同我谈话的那位天使拿着金炉为测量尺，要测量那城、城门和城墙。城是四方形的，长宽相同。天使用炉为测量尺测量的那城，共计12000斯塔迪，长宽高都相等。又测量了城墙，有144肘。天使用的是人的尺寸，城墙是用水苍玉建造的，城是纯金的，好像明净的玻璃。城墙的基石是用各种宝石装饰的，第一座基石是水苍玉，第二座是蓝玉，第三座是玉髓，第四座是翡翠，第五座是赤玛瑙，第六座是斑玛瑙，第七座是橄榄石，第八座是绿柱石，第九座是黄玉，第十座是绿玉，第十一座是紫玉，第十二座是紫晶。12座门是12种珍珠， 每一座门是由一种珍珠造的，城中的街道是纯金的，好似透明的玻璃。在城内，我没有看见圣殿，因为上主全能的天主很高扬，就是他的圣殿。那城也不需要太阳和月亮光照，因为有天主的光荣照耀它。羔羊就是它的明灯，万民都要借着它的光行走。世上的君王也要把自己的光荣带到它内。它的门白日总不关闭，因为那里已没有黑夜。万民都要把自己的光荣和财富运到他内。凡不洁净、行可耻的事及撒谎的，绝对不得进入他内。只有那些记载在羔羊生命册上的，才得进入。